十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替 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是10月5号，国庆长假已经过去了一大半了，马上就要开始我们的工作了。其实啊，在长假期间呢，如果大家没有出去玩的话呢，拿来一本好书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陪伴。平时工作忙的时候呢，大家来不及啊，也没有太多的精力和心思去琢磨到底工作是为了什么，这一辈子啊到底是为了什么而活。那么等到有空有闲的时候呢，是时候琢磨琢磨，因为马上又要开始日复一日哈，周复一周的工作了。我们今天呢，按照惯例啊，要为大家来推荐一本适合职场人看的书。那我们把这个书啊比作成一位老友，他在十一期间来您家串门了，跟您说说他这几十年来的见闻，说说他的工作经历，而他呢又是一位经历故事非常之丰富的人。我们今天推荐的这本书的名字叫世间的盐啊，盐就是柴米油盐的盐，世间呢就是人世间的这两个字。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也是这本书的推荐者读者舒瑞。舒瑞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在写这期节目选题的时候，我琢磨了一个问题啊，我想这人这一辈子需要有多少份工作呢？需要有多少个工作履历或者是经历呢？所以你感觉呢？ 这一辈子啊，我觉得有3到4个比较理想吧。 嗯，有人说干一行爱一行啊，但是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位作者啊，也是世间的盐的这个作者哈、啊、他的工作经历那确实不是一般人所能够比拟的。他生于上世纪60年代，居住在安徽合肥啊。我们来听听他的自序是怎么说他自己的从业经历的。据说原来在银行还是一个很体面的工作，结果因为大家没有想到的原因被请退了哈。请舒瑞介绍一下他的自序。 这个没想到的原因，我觉得还是应该说清楚一点，被主持人这么一说，大家估计又在银行工作，大家估计就想得特远了。其实这个原因很简单，就因为他数学太差了、数钱怎么数也数不清楚。 哎，你说在银行工作数钱数不过来。 对，然后呢他就离开了银行，离开银行之后呢去做那个野外测量。我觉得可能听众朋友们有时候也能在路边看到有人支着一个黄色的那个三脚架一样的东西，然后测一测这他就是什么水准仪啊、经纬仪啊、计数据。然后这个工作他干了5年，5年后呢又辞职去做小生意，卖过衣服，开过饭店，干过装修，摆过地摊，卖过光盘，药盘嘛，然后做过漆匠，然后还卖过画，然后杂七杂八，他干了好几十种小生意吧，都没有修成正果。 就是打过工啊，做过买卖、啊， 哎，也做过小老板。 是， 然后 在城市里工作过，也在野外啊测绘过。 对， 那就是天南海北哪都去过了。 对对，他这些工作没有修成正果，但是这中间没有间断的一件事情就是画画、 写作、 读书。 哎， 对， 在他的书里啊，他说他现在的工作基本上是以教书法为生。他比较喜欢读书，当然他也做过一些 跟文化呀，跟这个读书啊、字画有关的这些生意啊，所以这也是他的一个兴趣爱好。好，总的来说呢，这个作者有这么多的经历啊，从业经历，那他笔下的文字是聊的什么呢？其实他是一个豆瓣红人，他在网上经常写一些什么呢？经常写一些他所见到的这些人物啊，家长里短的故事啊，甚至呢是一些民俗啊，甚至是一些饮食文化呀，什么都写。那这本《世间的盐》呢，应该来说呢，就是他对于生活的观察，汇聚成了一篇一篇的小文章。 对， 其实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书，看似和职场没有什么一毛钱关系啊，更多的呢，有点像一篇又一篇的文学作品，但是从这些作品当中，我们能够看出我们工作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人应该有多种活法。那么有很多人物，也很多故事，说你想跟大家说说哪一篇一开始的时候。 这里面有几个故事，我就说我印象最深的几个故事吧。然后有一篇故事呢，它其实是回忆他小的时候写他的老师。 嗯， 这篇故事或者说这篇回忆性质的散文的名字叫做春风化雨。 嗯， 春风化雨其实我们也能联想到一个人，一个教书育人的人，他特别的会教育孩子，那就说他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的这种感觉。 嗯， 那就我们这个作者他叫高军，高老师，那他在豆瓣上名字叫风行水上，所以我们也叫他风老师。 嗯， 我觉得还是叫风老师吧，顺嘴一点。然后他本人呢，也有这种，也有一点风的气质啊。这个风不是贬义啊，是一个人有才华，然后呢有点狂傲的那种气质。那他以前做学生的时候呢，也完全不是个好学生，特别特别皮，所以呢谁也管不了他。有一次在课堂上捣乱，最后呢他的那个班主任拎起他来，就拎到办公室就揍了他。他呢一点都不怵，跟班主任打了一架。然后打完之后呢，班主任说这人我没法教了。 嗯， 最后就他回忆里的这位何老师是一个小个子的女士，然后这位何老师就把他收留了。 嗯， 这位何老师特别有趣，他个子不高，只有1.5米多，但是有一股狠劲。这个狠劲就是他也不批评你，他也不揍你，他就天天笑眯眯的看着你，跟你耗着。他对于高军就一个要求，就是我走哪儿你得跟到哪儿。 嗯， 然后下学了，他不许高军回家，要高军跟他到办公室写作业，老师批作业，高军在旁边写作业，老师什么时候作业改完了，高军什么时候放学回家。 嗯， 然后呢放学的路上，路过他们晚餐就吃得很简单，路过一个包子铺，老师买俩包子，自己吃菜包子，把肉包子给学生吃， 就是自己吃素，学生吃肉。 对，然后呢高军他爹也是一个脾气很火爆的部队出身的一个干部，所以呢儿子不听话，教育的方式就是打。那换了这个老师之后，爸爸到学校来问，哎，我儿子表现怎么样，老师总是说嗯，很好很好，比以前有进步。 嗯， 老师总是这么说，然后爸爸也不好意思打儿子了。所以这个小孩子啊，其实谁对我好，谁是真心为了我，其实孩子们心里可清楚了。 嗯， 所以呢他还真的慢慢变成了一个好学生，但是在学数学上确实是没有天赋。这位何老师是个数学老师，但就算何老师这样去教他，他那个成绩也就是到了70来分，就怎么也努力不上去了。当然比以前十几分30-40分进步很大了，但是到70分就像是到了一个天花板了，就上不去了。 嗯， 上不去了呢，有人就跟他何老师说，说你还是数学老师呢，费这么大精力带一个差生，你到底想什么呢。然后何老师为了高军跟这个人还吵了一架，说怎么能当孩子面这么说话。那天晚上回去的路上，他气哄哄的买了两个包子，说没胃口，全给了高军吃。高军在书里是这么说的，说我恬不知耻，全吃了，现在想想也真够没心没肺的，怎么就不给老师争个脸呢。你看，这其实我刚才读的这句话，就是这个高军在这一整本书里的他的一个文风，非常的口语化，但是呢 就是我们读起来，我们在看书的时候会觉得很亲切。他还有一段，就是后来工作了，偶尔还会碰见何老师。何老师已经退休了，他的个子更矮了，满头银发。他喜欢一边说话，一边用手摘我身上的线头，我感觉自己就像个永远也摘不干净的毛线团子。 嗯， 我觉得这个地方也是让我印象，摘我身上的线头，我感觉自己就像个永远也摘不干净的毛线团子。 嗯， 我觉得这个地方也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地方，就是你都能眼前都能浮现一个满头白发小个子的老太太，然后哎碰到自己的以前的学生啦，拉住他，然后呢感觉虽然已经比学生矮一截了，但还是像妈妈一样不断的问啊，最近过得好吗，然后工作怎么样啊，一边絮絮叨叨一边摘你身上的线头。 嗯， 身边这样的老太太是不少的，所以呢高君的文字非常的鲜活，这也是为什么世间的盐这本书读起来很有味道的原因。 这本书呢有很多人物，这位老师呢应该是让他想起来比较温情的一位啊。 对， 同时呢还有一些匪夷所思的人物，我跟大家介绍一个我在书里看到的，叫扬州乞丐啊。这个很有意思，就有一天呢也是啊，国庆长假，他去了扬州啊，那一个山上啊，这个海里啊，都是人哈、啊，就叫人山人海，所以呢，他就到处都是努力的挤车，努力的走路啊。到了这个晚上的时候呢，就是找店啊，反正就是非常的辛苦，非常的辛苦。但是呢，哎，他碰到了一个乞丐，他说，这个乞丐啊，特别像他30年前认识的一个人，他估计就是他。啊，这个人30多岁的时候呢，穿的是一件中山装。那他有一天呢，他就看到这个人坐在一个商店门口，商店门口编什么呢？编一些草编的小工艺品，有什么蚂蚱呀、蝴蝶呀、啊纺织娘啊、水马呀等等。他就奇了怪了啊，说这不是30年前我碰到的一个人吗？怎么现在在这儿呢？啊，而且他发现同样的装束、同样的发型，连编那个工艺品的手法都是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编的时候会把这个舌头啊吐出来的那个样子都非常的像啊，一些细节很像。另外呢，他编完之后会插到一个瓶子里面去。他说啊，这个那个瓶子不是那个瓶子了，但是他旁边放着一个黄色的搪瓷缸，居然还是30年前的那个搪瓷缸，因为30年前就掉了一块瓷，现在还掉了一块瓷。他按照时间推算呀，他觉得这个人应该有70多了，但是现在发现长得还是跟30多岁一模一样。他就想起当年他遇到这个人的一些经历了。他说这个人呢一直要睡到日上三竿才出来，到哪呢？到他们学校门口。这个学生放学的时候呢，他有很多的生意要做啊，所以呢他那个时候起来了啊，30多岁旁边放一酒瓶子，另外呢插着很多草编的工艺品，一盘腿一伸腿，哎，前面呢放着这个黄色的搪瓷缸子，里面再放着1分2分的硬币啊，他的肩膀呢搭着草，一边编啊一边半吐着舌头，左一下右一下，哎，就编好了。大家啊都围着他身边看啊，有人问说这个草你是从哪里来的呀？他说那城外多的是啊。有人问他那到底在哪里吗？他说你想抢我饭碗啊，回家问你大去，大就是爸爸的意思啊，想学要饭啊，让你大请我吃一顿，我教你啊。然后大家就一哄而散了啊。中午呢这个人就睡在学校门口的阴凉地里面，旁边有一个饭馆，里面呢有一些东西就扔给他吃了啊。另外这些孩子啊在他睡觉的时候呢好捉弄他，在他旁边拿个草挠挠他的鼻子呀、啊、挠挠耳朵呀、啊、等等啊。他说这个作者说没想到啊30年后他又在扬州见到了。他说不知道再次跟他见面是不是还要再等30年。嗯，这是我看完之后印象很深刻的一个故事。 对。 所谓 就是风行水上吧，他写的这些故事你会觉得它来源于生活，但是有些地方呢、嗯、又有点亦真亦幻，有点那种传奇的意思， 哎， 对吧？ 有点武侠，还要再等30年。 这是我看完之后印象很深刻的一个故事。 对， 所谓 就是风行水上吧，他写的这些故事你会觉得它来源于生活，但是有些地方呢，又有点亦真亦幻，有点那种传奇的意思， 哎， 对吧？ 有点武侠的感觉，是吧？ 对， 就是他活了30年，人家是不是只活了一天呢？因为一个70来岁的人看起来还30岁，你说这个乞丐活得不开心吗？他容颜未老啊，是不是？30年发生了多少事情？可是他呢，还依然是那个老样子。 当然。有可能是说是他确实碰到了一个乞丐，跟他30年前碰到的那个呢非常非常之像，非常非常之神似。那如果这样呢，这就变成了一个偶遇很像故人的一个普通的故事。但你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就是哎，这个乞丐过着反而是过着一种神仙一样的生活，他飘摇来去来去自如，他其实已经你甭管他是掌握了修仙的真谛还是人生的真谛吧，就是因为可能他过得始终这么逍遥，所以呢他容颜不老。又可能呢他甚至可能就是一个大隐隐于世的老神仙，也有可能。哎， 这本书里还有很多人物，比如说啊，有这个空巢老人，原来退休前呢是一位教授，后来子女啊都到外头去了，那么这个老人呢天天在洗头房里打发时间啊。另外呢也有这个中医啊，有老中医带着孩子啊等等，以及呢他所见到的一些特别神的中医。 对，说到中医啊，就是这本书里还有一个故事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这个标题也充满了诗意，叫留得枯荷静听雪声。这个呢是他回忆他的一位老朋友，这个朋友啊也是一个跟那个乞丐有异曲同工的地方，是一个疯子，就脑袋这儿有点毛病。这个疯子啊他也是一个中医世家，然后呢画荷花画得特别好。这个故事一开始就是这位高军老师当时还不是老师，还很年轻，是个小伙子，然后呢跟朋友一起去看球，结果自己支持的球队呢输了，心情很坏，就跑出去喝酒，喝到夜里2点多钟呢就回不去家了，因为门卫1点钟锁门，你喊破喉咙也没用。最后呢一起看球的一个朋友就说，那我们干脆凑合到这附近张疯子家凑合一夜算了。他就是这么认识这个张疯子的，相当于朋友的朋友。然后这朋友啊就带着他，哎，在那个小巷子里面曲里拐把的拐把的走来走去，走到一个院落旁，然后翻墙进去，然后就看到那墙院子里面很多花木啊，非常长得非常茂盛。那高军就说，哎，我们不是来找你那朋友什么张疯子到他家来搭个地铺睡觉吗？怎么在这翻墙了？然后那熟人就说，小声点，这前院子住着张疯子的妈，老太太呀，爱骂人，你这朋友半夜来了要挨骂的。然后他们就翻墙过去找到了张疯子，然后呢一看就是张疯子老是熟门熟路收留这些半夜不归家的人，然后还把好烟进他们抽，还把床让给他们睡，然后自己去打地铺。然后这个张疯子家是中药世家嘛，所以呢进来之后就闻到非常好闻的中药气，家里杂七杂八的书可以堆到天花板，然后疯子话少，对他们这些年轻人喜欢的足球也不感兴趣，大家也就洗洗睡了。睡到半夜，疯子突然一个人从地铺上坐起来开始背诗，西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哦，高军就非常诧异，就拿脚踹他朋友，他朋友就踢回来说，哎呀，疯子就是这样，大惊小怪干嘛。然后第二天早上呢，疯子还给他们把豆浆油条备好了，还准备了新的毛巾，连牙膏都给挤好了，你看待客多么周到啊。这个疯子跟他们后来就成了朋友嘛，后来闲谈，就这个疯子没念过书，上过了2年中医学院，后来脑子坏了退学回来，但是呢给人看病还是能看的，只是不能有点不能像正常人那样生活，所以就跟着母亲一起过，然后呢过得还挺好的，然后把自己的小日子也打理得很好。他犯病的时候呢也不打人，就不搭理人，一个人在屋子里面背书背诗。这你看他写的这个人物写得非常的，就是读的时候啊你会觉得特别的鲜活，而且特别的有特点。当然 这个故事的结尾也是突然一下，就是我还等着继续看这个疯子其他的奇闻异事呢，突然就收住了。收住了是什么呢？就这个地方拆迁了，拆了之后呢，疯子跟他母亲搬到别的地方去，然后那个地方就不是院子而是楼房。结果呢，疯子有一次在发病的时候从楼上跳下来了。这个故事的结尾也是突然一下，就是我还等着继续看这个疯子其他的奇闻异事呢，突然就收住了。收住了是什么呢？就这个地方拆迁了，拆了之后呢，疯子跟他母亲搬到别的地方去，然后那个地方就不是院子而是楼房。结果呢，疯子有一次在发病的时候从楼上跳下来了。就是结束的很突然，虽然很突然，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觉得这样比较符合一个传奇的收尾。 在他的书里我们看到很多的人生啊，有这种就是戛然而止的， 对， 也有那种郁郁终生的，同时呢也有就是很离奇的啊，那也有一些就是特别多的变数的，也有很多挑战的，也有很无奈的。总之呢，这里面有很多人物，不仅有中国的，还有外国的。专门有一章写的是国外的艺术家，特别是在法国左岸的那些艺术家。他说原来大家去咖啡馆写东西啊，不是因为那个地方氛围好，而是因为咖啡馆里啊有暖气啊。那些作家呀，他交不起房租，一呢要躲房东，二呢那个房子里面也又冷又阴凉的，所以呢不如到咖啡馆里去啊。这样的话呢是一举两得，买一杯咖啡啊写一天啊，里面有很多人是吧，什么马尔克斯也是这样的是吧。当然也有一些呢，就是艺术家他最早啊没有成名的时候租这个房东的房子，结果呢交不起房租，房东呢也不催他啊，也不催他，突然有一天呢这个成名了，载誉归来啊，荣归当时的，不是算故里啊，算当时的蜗居的小宅。结果发现啊，这个房东已经不在了，房东不在了，但是他们还有后人呢。于是呢表示自己的感激，表示自己的感激就要给钱呢，要给画呀，给这个给那个的，挺有意思的啊。这也能看出来，就是说这个作者他关注的对象，他不仅仅是他身边的这些人，他还喜欢阅读，他通过阅读呢也了解到了其实很多的大家他们的一些平凡的生活细节，以及他们生活和这个人性当中的一些亮点。还谈到了什么呢？齐白石啊，谈到了咱们的一些著名的画家，比如说啊萧龙氏。他说齐白石啊很有意思，这个画白菜，想那我画白菜画得这么好，能不能拿我画的白菜换白菜呀？正好门口呢有人拖了一车大白菜来卖，是吧？齐白石说那这样吧，我拿幅画给你换点白菜吧。结果被那个卖白菜的小贩给轰走了，是吧？那这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些细节，不知道舒瑞你看完这有什么感觉啊？ 对，你看这个高君笔下的齐白石啊，你会觉得这个老人 是一个很有趣儿的老头。 对，跟我们所想象中那个哎呀那个长须飘飘仙风道骨，然后呢才华横溢的大师还是有一点出入的。第一呢，就是齐白石大师是个很会过日子而且很看重钱财的人。他历年画画挣的金条他都装在一个小口袋里，吃饭睡觉都带着。 得多沉呢啊。 对，然后呢他人家求他画画，如果给的钱不够啊，但是又死皮赖脸说哎呀齐老先生您给我再添条虾吧，您多受累再给我多画一条鱼吧。他也不好拒绝人家画，但画的不是很高兴，一笔两笔哎那鱼虾就跃然而出了。但是呢那买画人一看就说哎老先生您这刚画的这虾怎么像个死虾呀，这鱼也不太新鲜。齐老先生慢悠悠地说活虾子市面上多贵呀，这就只能 你这点钱只能买点死虾了。 对，然后特别逗的就是他不是画白菜吗，客人有人来看齐老先生给他带卤肉，以前啊那卤肉不像我们现在有塑料袋装对吧，还真空包装，以前呢也没有塑料，人家就拿大白菜的叶子包一包送来了，哎那这肉吃了叶子还不能扔，齐老先生会过日子呀，吩咐家人把白菜叶子洗干净， 然后切切用盐码上，哎，拌点油，中午当凉菜吃，哎，这个就充分体现出老先生会过日子。 嗯， 是，所以到后面他那个舍不得买白菜，哎，拿一张自己画的白菜去让那卖白菜的换一车白菜，被人赶了回来，这也很自然了。 嗯，听众朋友，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叫《世间的盐》啊，所谓世间百味，那我们尝尝盐是何味。那今天呢，这本书虽然不是一本纯粹讲职场的书，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又一个的人物来了解他们这一生当中的一些特别有意思的闪光点。那工作只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也许有的人在工作当中找到了生活的意义，也有些人呢在别的地方找到了人生的真谛。就以这个作者为例吧，他干一行基本上没干好，呵呵，他干好的呢都是他的兴趣和爱好，比如说他喜欢写字儿啊，他喜欢写作是吧，他喜欢画画，哎，这些呢都让他收获到了很多的肯定，也让他收获到了很多的乐趣。于是呢他把这些呢编成了一本书。这本书里呢也有一些人物和北京有关系，比如说有一篇文章就叫做《上北京》，说的是一个叫做蔡大脑袋的人啊，辞去公职而且还离婚到北京大学读博士。有人问他，你为什么这样啊，抛家舍业的呀，他说是为了长寿。他说那你到北京读博为什么要离婚呢？这位蔡大脑袋说，我就是要离，我选了德国古典哲学，这东西啊深奥啊，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读出来，别耽误老婆了啊，我们俩是好说好散的。又问他，那你原来在重庆不也挺好吗？他说我喜欢北京啊，北京的秋天天多高啊，天多蓝，而且经过我多年的观察，这个纬度偏北的地方人呐普遍高寿啊。你说乌龟为什么会长寿啊，它乌龟不用心呐、啊、是吧，冬天的时候它就睡了呀，哎，所以它就活得久啊。那这个蔡大脑袋上北京，这也是非常鲜活的一个故事。你看我们其实工作也是面临很多选择的，面临的是工作地点生活地点的选择。那至于在他的书里面，这蔡大脑袋到北京之后活得怎么样呢，有没有买房啊，有没有因为雾霾的问题折寿呢？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世间的盐。朋友们稍后见。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千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千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千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千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 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 晚西部山区、北部地区有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晚西部山区、北部地区有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西部、北部地区有阵雨转晴，南转北风1-2级转3-4级，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提升。 如果说职业生涯就像一场旅途， 提升。 如果说职业生涯就像一场旅途，那么它将会是你最佳的旅伴。在你勇往直前的时候，它让你头脑清醒。在你陷入黑暗的时候， 阅读做你最好的职场旅伴。如果各位朋友在出游的时候能拿过一本书的话，那会显得那么的寂寞。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按照惯例为大家推荐一本书，书名叫《世间的盐》啊，其实这是一本散文小册子。作者 们大家好， 在这本书里，高军讲述了他的朋友，他所见所闻的一些人的经历故事，以及他所欣赏的一些名人，他们生活当中的一些点滴细节。那么在上半段呢，我们讲到了一位他的朋友啊，离婚辞职到北京去读博士，学德国古典哲学。为什么呢？理由竟然是长寿啊。那来了北京之后又怎么样呢？他的书里是怎么写这位蔡博士的？ 这位蔡大脑袋来北京的理由是为了长寿，因为他说重庆实在太热了，一热就抓狂，脑子都没办法集中精力想东西，然后而且不仅白天热，晚上还接力着热，人就跟上蒸笼似的，他觉得在这地方他那个寿命得打折，然后来到了北京。当然了，这位蔡博士跟大家说的这个理由是不是真的理由呢？我们可以往下看。他来到北京之后呢，确实过上了理想中的生活。在北京天天干嘛？在北京天天看天悟道，就是每天望着天，然后呢自己想一些哲学上的一些要深思的问题。关键是呢，这位蔡博士原来在重庆有一些自己的积累，有好几套房，留了两套给老婆，自己还有钱在北京又买了一套。买了一套呢，他也不自己住，租给别人，他现在收入呢就全靠房租，然后自己呢在边远的地方租一个小屋，然后每天就找人聊哲学，然后一个月几千块钱呢也够他吃喝。然后他说蔡大脑袋还拍了好多北京秋天的云彩和天空，特别的兴奋，说北京的秋天太美了。中午呢就吃个炸酱面啊，一小筐黄瓜，几瓣蒜，一瓶二锅头，哎，吃的也是特别的有滋有味儿。 但是蔡大脑袋真正在北京找到自己理想的生活呢，原因是这里终于有人跟他谈哲学了。 哎，还是找到了所谓的精神归宿。 对，他这么说的，他说北京什么人都有，在这边我觉得不孤单，没有那种别人把我当傻子看的眼神，大家各忙各的，谁也不管谁，待在这边我就觉得舒坦。他说他这叫做万人如海一身藏，也就是我们说的大隐隐于市，在北京这个大都市里过上了自己的隐居生活。 他说北京这个地方什么人都有，你想谈什么都有人跟你来谈。 对， 而且大家呢也不把自己当回事儿，大家就是一个爱好交流。 对， 在这里呢，他的这个精神很放松，他内心很快乐，于是长寿，是吧？ 对，其实呢，这个蔡大脑袋的这一番说辞啊，其实跟这个世间的言，我觉得是有一种异曲同工的地方。怎么说呢？就是他们过着一种生活，这种生活你很难说他按部就班，很难说他做出了多么大的贡献或者价值，但是呢他们寻找到了某种生活的真谛，就是知道怎么样去追寻自己想要的，同时呢知道怎样把生活过得有趣，让自己成为一个有趣的人。这也正是世间的言这本书我推荐的原因，就是这本书你说它很有深度吗？你说它反映了什么大的历史啊，或者一个深邃的思想吗？可能都没有，但是它确实是一本很有趣的书。 所以有推荐把它和汪曾祺的作品有一比啊。当然我觉得每一个读者心中都有自己的把握啊，不一定推荐说它就是，但是呢确实还是比较有趣，就是他每一个人物我们看起来是比较有情趣的，也许人物当时过得挺惨挺苦闷对 对， 但是从某个角度来说呢，就是人生有多种活法啊。看完他的这个书啊，我感觉有很多综合的感觉，有这种武侠的感觉啊，也有所谓的 传奇 色彩，是吧？ 对 对。另外呢可能也有一些，比如说有人说有王小波的这种风范，是吧？可能有影子吧，有一点影子。另外看完刚才你所说的这个上北京的这个故事呢，我也感觉就是他的这种文章里面啊的这些人物，你说哪一种是他特别欣赏的呢？他多少他可能也有他自己很羡慕的地方在里面，就是这个人的生活我觉得很有意思，我拿出来写一笔，那个人的经历我觉得很有意思，我拿出来啊写一笔。所以每一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有亮点，也许他是个乞丐啊，也许呢他抛家舍业来到了异地，也许呢他当年在巴黎左岸啊混的是非常的落魄，对吧？但是每一个人身上都有闪光点。我们看这个作者他写的这篇文章啊，或每一篇文章，不管这个人有多可恨也好，就这个人有多可怜也好，但你总觉得有趣。我不知道舒瑞你有没有这样的同感啊。 我觉得从书本身来看，我这里面好多人都让人过着一种让人挺羡慕的生活。你比方说蔡大脑袋这种生活我就挺羡慕的。哎，那个对于物质的欲望要求不高，那现在以前的一些工作的积累呢又足以支撑你现在的这种物质生活，剩下的时间和精力全部都拿来追逐自己的精神需要。哎，这种生活你说他抛家弃子吧，然后也不管自己的事业吧，是不走寻常路，但是你放到他个人身上来说，他确实获得了自己想要的幸福。 好，那下面我就完完整整的跟大家来分享他其中的一篇文章，也是开篇的文章，写得非常的有情趣啊，叫电风扇。电风扇呢，讲的就是当时没有电风扇，他们的这些街坊邻居啊，造出了一台电风扇的故事。秦大伯本名叫秦根生，他啊是一个了不起的发明家。他在回忆年轻时代时，不会因为虚度时光而感到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他把他年轻时最好的时光都投入到制造电风扇的事业当中去了。他制造出本大院第一台电风扇，而且也可能是我们东市区的第一台电风扇。 当然工厂的排风扇和鼓风机除外。就体积和排风扇而言，至今没有哪个风扇能刷新它的记录。在我小的时候，电风扇还是个稀罕物，对我的长辈而言，这东西就更神圣了。合肥四城中，除了华侨饭店和长江饭店有几台风扇之外，没有其他的地方有风扇了。就这几台风扇还是饭店从上海带来的华生牌，在饭店顶上悠悠转动着，把本城土著居民的头都转晕了。这两家饭店都是20世纪50年代初从上海内迁到合肥来的，一般重要会议开会住宿的客人都安排在那里住。最重要的原因，一，他们有风扇啊。一般老百姓别说看见风扇了，就连听也没听说过呀。土产日杂店里有卖铁扇公主的芭蕉扇，三合的羽毛扇、油纸扇、团扇、折扇，还有一种草编的通草扇子，软软的，扇出来的风啊，带点植物的清香。讲究的女人有一把杭州王兴记的檀香扇，晚上洗澡在盆里滴几滴花露水，洗完后换了拖鞋出来，坐在竹靠椅上，拿一把小檀香扇，也不知是扇风呢，还是看晚上出来的星星，孤盼生姿。他在等天上起凉风，可凉风老也不来呀。蝙蝠倒是在天上飞来飞去，坐不了一会儿，该美人的妈就喊：妮娜，这天当真就热死人了啊，这么个大姑娘躺在外面成什么样子呀，你给我回来。我那良人呐，你躺在竹椅上如同狐狸盘在香草山上。小琴收回她那一双独眼，心里暗自叹道，妮娜在盛暑中的煎熬让秦大白，哦，那会儿还是小琴，看的是心如刀绞。她想为她暗恋的马尼拉发明一样东西，实实在在不玩虚的，这东西一定是惊天地泣鬼神的，不然不干。这个东西就是一把巨大的扇子，第一，能造福马尼娜，给她一个不能不出来的理由；第二，能造福我们全枪械修理所大院。小琴不缺少动手能力，她车前抱洗全能，手巧，连钢筋锅她都能敲出来。我们家有一个很精巧的储物的盒子，就是她敲的。她先是到图书馆查书，所有和扇有关的书她都看。第一个设计思维是停留在铁扇公主的芭蕉扇子上，她想做大，在我们这个院子上空架设一条单轨，然后又跟带轴带动这把扇子在院子里的上空做往复运动，来搅动空气产生风力。风力朝向呢，就是马尼娜的闺房。这种风力大倒是足够大，但是涉及一个减速的问题啊。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好，这个巨大的扇叶会不会破空而去，直接把马尼娜的房子给撞翻呢，把马尼娜一分为二。他一想到这个地方，不由得暗咬手指。这个人虽然动手能力很强，在计算上却是短板。一切科学的基础在于数学，万一计算不好，这把风扇在运行中失去控制，那将会死伤无数的。况且这个神奇来源于街口的红霞日杂店几个大妈的推陈出新。这几个大妈都胖，一个叫张风琴，一个叫许仙翠，一个叫王大方，还有的就不说了吧，都是一些村俗的名字。他们都长着两个奶，亚塞月云的一对擂鼓瓮金锤，人胖啊就怕热，在没有顾客的时候呢，他们就把衣服下摆撩开，拿大蒲扇往里面鼓两把风。梨月行的人都知道，武扇肚，文扇胸，媒婆扇后颈脖子，他们学的是武行。他们拿店里的废纸板箱做了一块巨大的推板悬在屋子上，用绳牵引纸板呢，在空中做往复的运动以产生风力。店里的人轮流拉绳，长下无事，中午吃过饭，街上热成红炉一样，除了偶尔听到一两声驴叫和蝉鸣，街上基本没有了活物。店里胖大婶们 横七竖八的倒成一片，跟发生了命案一样。屋顶上纸板如鬼魅一般的来来回回，一个大妈横仰在一个懒凳上问：“买什么呀？”手里扇个不停。这种风扇可以在电影《包氏父子》中看得到。包国维的爹知道儿子喜欢抹发蜡，自己呢又买不起，只好到理发店里去讨他儿子要抹的一种叫做斯丹康的发蜡。开理发店的就有这么一句古老的风扇，一个小徒弟啊牵着来回鼓风。老秦的这个发明思路一提出来，就遭到全院人的极力反对。他们认为这个东西会对人的生命造成威胁，还不如用蒲扇呢。啊，谁听说过人被蒲扇扇死的？后来一个老修理工冯歪嘴说他：“你到华侨饭店去看看，你看人家真正的电扇是什么样子，又不犯法啊。等你看了，回来我们再想办法做吧。”旁边的人呢，都七嘴八舌的给他出主意，说：“华侨去的啊，你是国家主任，怎么去不得？大不了不让看，你回来就是了。”小秦抽了个休息天，跑到长江饭店和华侨饭店宝宝的看了电风扇，回来直拍脑袋说：“太简单了，你说人家这脑袋怎么长的，我怎么就没想到呢？”然后指手画脚跟人说：“电风扇就是三片叶，中间有一个轴，外面有个……”秦抽了个休息天，跑到长江饭店和华侨饭店宝宝的看了电风扇，回来直拍脑袋说：“太简单了，你说人家这脑袋怎么长的，我怎么就没想到呢？”然后指手画脚跟人说：“电风扇就是三片叶，中间有一个轴，外面有个罩着，一转就生风，快转呢就风大一点，慢转就风小一点。”哎，早想到早就做好了。过了没多久，小秦和枪械修理所几个好事之徒啊，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个教练机的螺旋桨，拿大板车拉过来的。他们把这个螺旋桨拆了，一地的零件，然后对着图纸研究。小孩捧着碗在旁边看，他们对我们洋洋扳手，让我们走远一点，别把小零件踢得找不到了。我们都怀着一种非常敬畏的心理看着他们，心里默默念叨：“做人当做这样的人。”经过一冬一春的科研攻关，在小秦动念头做发明的第二年，我们全院的老少爷们儿在夏天第一次用上了非人力风扇。我一直记得第一次风扇试风扇的那天黄昏，我会一直记得这个黄昏，记到死。全院子的老少爷们儿怀着敬神如神的心情，早早的从家里钻了出来，有的人家为了抢一个主风口还争了两句。陈老六他爹在解放战争时受过伤，腿不好，只能拄拐走，公推他做了首席。陈老六他妈在家里也搬了一个小炕桌放在当院，分别做了青椒炒肉丝、臭干子，切了两芽咸蛋，红白相间，一壶烧刀子。他们家好菜不给孩子吃，就两个老的吃。他们家的口头禅是：“你们吃好的日子长着呢，小孩子要识礼，懂不懂？”“你们怎么不识礼？”笑话。天上的云彩渐渐暗了下去，天黑了下来，先是深蓝，然后是普鲁士蓝，最后变成一种忧郁的紫罗兰色。又过了很久，升起一轮大月亮，红得跟什么似的，大院中笑语喧哗，人欢马叫的。小秦他们几个把这只巨大的风扇从库房里推了出来，用大石头压在它的三角形支架上，然后高声地对乘凉的老少爷们说：“今天晚上我们吹风扇啊，因为这个风啊比较大，大家呢要做好思想准备，看好自己家孩子，别让他们瞎跑啊，这个让桨叶削到那可不是玩的啊。”陈老六他爹说：“这一阵可热死了啊，不怕风大，扇死才痛快呢，送电吧。”彭南征合上电闸。彭南征是发明小组的成员， 这一架风扇发出了巨大的轰鸣，一阵强风迎面扑来，飞沙走石，连地上的猫狗都被吹得斜飞了起来。当时就把陈老六他爹的小炕桌给吹翻了，糊了他一脸辣椒丝。他正往下抓的时候，刚想骂娘，一看不好，妈呀，这风扇不是要起飞了吧？这架风扇挣扎着要甩开身后的大石头，摇摇摆摆地往右边栽，似乎坐在眼前的陈老六他爹就是他的不共戴天的仇人。陈老六他爹慌了神，双拐又摸不到，只好连滚带爬地闪避这个妖物。这架风扇一看一击不中，又转向左边，左边坐着冯歪嘴他们一家老小，一看风扇显灵了，端着绿豆汤就跑啊。坐在后面的马尼娜的布拉吉也被吹了起来，两条大白腿那是一览无余啊。马尼娜半屈着身子拼命用手往下掩，可怎么掩也掩不住，这个姿态后来在梦露的电影中才得以旧梦重温。全院的人以各种姿态在半空中飞行，跟夏加尔的油画似的，凡手能抱住的东西抱住，能拽住的拽住，实在腾不住手的，拿嘴叼个晾衣服的绳子也成呢。所有的人跟东洋国鲤鱼旗一样横着飞了起来，可在当时妮娜的白腿差点把小琴的眼给晃瞎了。他正愣神的功夫，一个凄厉的声音在喊拉闸，小琴这才回过神来，飞奔过去拉了电闸。这风扇断了电后倒还静如处子，它的叶片懒懒转动几下停了下来，全院的人这才算是落了地。几个发明家围在旁边，用探寻的眼神看着小琴问，是不是转得太快了？这架伟大的风扇后来经过调速后，终于发挥了它电风扇的功能，它被附在两颗梧桐之间，如同普罗米修斯被附在高加索山上。它咆哮着，摇摆着，时时想挣脱身上的束缚，时而向前，时而向后，扶着院里百来号人家。到了第三年，马尼娜出嫁了，不是嫁给发明家秦根生，而是嫁给他的一个高中同学。因为丈夫在东北的部队当连长，妮娜后来也跟着随军去了。这架伟大的风扇又转了三年，最后在一阵巨大的抽搐中冒出了黑烟，叶片又转了数下才不转了。有人喊秦根生来修，秦根生嫌麻烦，没这个心思了。当时啊，他正谈恋爱呢，女的在制钉厂当会计。坏风扇就这么扔在外面上锈，秋天下雨，冬天下雪，后来就锈得不成样子了。雨淋在她身上，地下就留下一滩黄水，最后不知让哪个贪小便宜的卖给了收废铁的了。那两颗法国梧桐到现在倒还是活着，身上还留着捆风扇时绳索勒的印子。 如果说职业生涯就像一场旅途，那么它将会是你最佳的旅伴。在你勇往直前的时候，它让你头脑清醒；在你陷入黑暗的时候，它会指引你寻找光亮。 阅读，做你最好的职场旅伴。 阅读，做你最好的职场旅伴。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书《世间的盐》当中的一个小故事，叫电风扇啊。理想就像爱情一样啊，能够使人产生遥遥远远啊不断的这种想象力以及冲劲儿动力。当没有的时候呢，人呢又一切恢复原状，甚至还有点颓废啊，有点不思进取了。在这本书当中，我们没有看到特别大的理想，但是会看到一个人物又一个人物他们小小的追求，那就是这点追求也让他们产生了无穷无尽的生活动力。今天的节目也快结束了，最后请舒瑞 再分享一个你认为还不错的小故事，好不好？ 行，那我最后还是分享一下齐白石老人的故事吧。我觉得这位风行水上啊，因为他平时就是说他目前的职业，其实他是一个职业画家。 嗯， 他认为自己第一成就是画画， 嗯， 第二成就是打架。从年轻到年老，他觉得自己打架可厉害了。至于舞文弄墨写字，真的只能算是他第三在行的事情。 嗯， 所以呢，作为一个职业画家，他肯定对于画家的一些典故呀、一些趣事儿呀，他都知道的更多。那中间就有一个关于黄永玉、李可染向齐白石先生请教如何把画画好的一个段子。哎，这个问题真是让人很烦哎，因为对于齐老先生来说，这问题他觉得很难用语言说明白。他就知道怎么把画画好，因为他从来就不会画不好，所以这问题真是要了亲命了。然后这学生还不死心追着问，但是呢，齐老先生又不能直接跟他们说，我怎么知道怎么把画画好？我是天纵之才，我天生就会把画画好。 嗯， 所以话不能这么说呀。齐老先生只好把笔举到半空，拿眼睛死盯了一阵子，然后慢慢说，不要把笔掉下来。 啊，就是笔耕不辍的意思呗，不要停。 哎呦， 一直画， 你看你这理解的，我估计啊，黄永玉和李可染呢，都是像主持人这样，就是认为这如同那个大师，以某种开悟的方式给你当头棒喝。 嗯。 但是事实上，齐老先生意思就笔握紧了，不要掉下去。 啊 啊！但是你怎么理解都行。所以呢，那两位黄永玉和李可染也是鼎鼎大名的画家，他们呢就比不掉下来的死画，最后呢各有各的造化，都成了大艺术家。 嗯、好，所以说、嗯，生活到底怎么才能够活好呢？重要的就是活下去。非常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职场帮帮团啊、 嗯， 这也算是我们国信送给大家的一个小礼物，世间的盐给你的生活加点料。那接下来是北广购，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舒瑞，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的收听， 朋友们明天再见。 找不到房东又来催着掏钱，房租还没交，昨天同学聚会发现别人都混得比我好，不高兴喝得有点高，合伙经营自己单挑全都试过了，生意难做朋友坑我，工作也难找，水到渠成的事情倒是做了一件，女朋友和别人好。 鲜派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致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派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派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派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 花茶典范，匠心甄选，无玉泰共豪，9月17日新香上市。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